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东向西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本周的情歌特辑我们带来的是刘惜君。那很多人认识她呢是09年那届快女，而在此之前其实她已经就是一名签约歌手了。2004年推出了首支单曲，就是这首《贝壳风铃》，唱出了少女情窦初开那种酸甜的感觉。 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

热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哦、海变得苦涩，灼伤一片温柔，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怎么唱起 哦，台湾一阵带着微笑温暖。 前来自刘惜君。在刘惜君早期合作的创作人当中，不仅有郭顶，还有后来大火的李荣浩。国小当中，李荣浩教出的三首歌都是为刘惜君量身打造，有追忆似水流年的那时候的我，借物抒情表达怀念的飞逝的，而专辑标题曲佛晓同样是出自李荣浩之手。这首歌记录了刘惜君的梦想成长，当然还有爱情观。稍后我们还将听到专辑当中这首恋风恋歌，那我们就两首连听咯。 真

罗志祥和韩庚各用拿手结活战场，黄子韬则是大胆开启了真爱模式，妙语连珠嗨翻全场，圆满完成了神秘任务。随着四位队长的开年直播首秀圆满完成，万众期待的这就是街舞也将于今晚8点在优酷首播。今晚10点，湖北卫视文化情感类节目《风雨日记》将播出第9期节目。兰溪、刘薇薇、王宇征、贺开朗四位日记独白者将围绕《凡人歌》主题独白日记故事。本期的4段日记当中，笔者都是大众生活里可以接触到的平凡人物，而在他们所写下的平凡日记当中，却流露着人生的百态。以上9七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到的是刘惜君的情歌。和王菲、张靓颖一样，刘惜君也深受邓丽君的影响。2012年，他推出了首张翻唱专辑《惜君》，来向他的偶像邓丽君致敬。为了让经典可以历久弥新，那这一次呢，刘惜君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融合了蓝调爵士元素，你怎么说？ 连名字你都说 这首《南海姑娘》来自这个小时的主角刘惜君，在这张惜君专辑当中，他翻唱了十首邓丽君的作品，曲风从爵士到民谣，从 Bossa Nova 到轻摇滚，也让经典旋律有了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官。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的情歌。在早期，刘惜君是以清新的情歌立足歌坛，又以颠覆性的方式翻唱了邓丽君的作品，跳脱了她甜美温柔的形象。在惜君专辑之后呢，她陷入到了低潮期，因为嗓子出了问题的她呢，一度是想转行，不过还好经过耐心调养之后，后来康复了。在2015年，她推出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和她以往明朗的情歌相比，这一次带有灰色的调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后来我们会怎样》。 说最感动的话，是自己心的伤，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这笑容有些匆忙，手心还住着遗憾。你自由了，情深缱绻时光，他人完美无瑕，只是还有一些没到达。那个属于我们的叫做体谅，想念是一如往常，还不听话。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是不是会再想去的地方，人来人往。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有没有握住同一个远方，曾经说的那些傻话，送给我的我就留下给我。还

这是香港音乐人 CV 控为刘惜君打造的《莫忘空城》。这样的编曲很容易让他想到 CY 控写给陈奕迅的《浮夸》了。那这首突破自我的歌为刘惜君的《如我》埋下伏笔，虽然还唱情歌，但现在他的风格更偏向实验和独立。《如我》这张专辑有完整的概念，并有两位制作人参与其中。郭顶负责的《梦》带着独立女性的气场，有个性，有态度，是一种坚守自我的内心。而郑楠负责的《夜》偏优雅大气，用不同风格呈现了刘惜君不同的一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郭顶参与制作的这首《梦银河》，以及稍后听到的是郑楠参与制作的《夜行》。 清醒的空荡灵魂，

周杰伦这首《心情》原本是被黄舒骏相中呢，可是后来当黄舒骏着手唱片的时候呢，周杰伦已经把这首歌收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了，要不然的话也许黄舒骏会是这首歌的首唱也不一定了。周杰伦在出道之前写过很多旋律优美的好歌，阿妹原本想让周杰伦写一首类似《听海》的情歌，没想到却收到了双截棍，那自然需要被退稿的。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首歌却成为改变中文流行音乐走势的重要作品。周杰伦，双截棍。 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清朝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着家枪，印尼的空腹对战，然后金铜罩铁红山，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当真空棍棒我都耍了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让巨人能冲上去少林武当，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怎么该其实难免受心开，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双眼一根我不收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亚缤纷的障碍，怎么该怎么该一杯我一脚踢开，凡事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凡事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心无私用前进，人者无名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凡事用双截棍，呵呵只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如果我有进攻没人走避，为了跟着不去一身正气，哈，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剑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龙掌带钢，想要去狠狠上阵去杀你的武当，我们儿子我心

2003年，中国榜首次设立港台及海外地区奖项，周杰伦获得了第一个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而收录在叶惠美专辑当中这首《东风破》也成为周杰伦的第一首中歌榜年度金曲。《东风破》的大获成功，让周杰伦的中国风成为中文流行的新潮流。2004年，周杰伦蝉联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同时这首《七里香》也获得中歌榜年度金曲。 静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舍不得你与日渐冰冷的回忆，走过的走过的生命啊，四周平淡无奇，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一旦这首爱的夜曲，记得我失去的爱情。 2005年，周杰伦完成了在中国榜的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三连冠。11月的肖邦获得年度最佳专辑，而这首夜曲也成为周杰伦的第三首中国榜年度金曲。时间来到2008年，这个时期的周杰伦各种潮流曲风是越来越纯熟和繁复，然而在这一年的摩羯座专辑当中，却有这样一首化繁为简的作品最受欢迎了，这就是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的《稻香》。而这一年周杰伦也收获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以及年度最佳创作歌手两项重要大奖。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终于飞回我手里。

第20位张艺兴 Sheep。 第19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18位五月天什么歌。第17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16位宋秉阳错雪。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第15位张韶涵没离开过。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 第14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 第13位蔡依林什么什么。第12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11位胡夏念。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让蓝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当正在靠近夕阳台阶上。昨天点燃了美好之光。 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天气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经典绽放，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2009年周杰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巡演以及跨界影视上，出道以来第一次没有发片。而到了2010年他推出了出道十年的第十张专辑，这张专辑被命名为跨时代。周杰伦也再度获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这张跨时代获得年度最佳专辑，而这首《烟花易冷》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 繁华深蹲入空，瞒着傻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得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重生，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许多人，那是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啊，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岂能不争为输若扬尘，如你在跟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月纷纷旧故里草木生，不听闻你始终一刚冷， 我听不见， 黑夜是神仙，我是今夜里面见过。 过了跨时代的周杰伦，在2011年推出专辑《惊叹号》。让人惊讶的是，谐星唐从盛也成为周杰伦的作词人。这首《皮影戏》不仅成为主打，还入选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从出道以来，周杰伦就是中文流行歌坛独一无二的音乐天才。而从2003年中歌榜设立港台及海外地区奖项以来，几乎每一年周杰伦都会将年度大奖收入囊中。2012年，周杰伦在推出专辑《十二星座》的第二天，便参加了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中歌榜台北群星演唱会。他也将专辑主打《红尘客栈》在中歌榜舞台上 live 首唱。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一抹在寻常人家，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繁。 千处桥，恩怨了谁笑？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卓别林啊， 哎，有看过吗？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守着窗户，窗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落幕。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点点到全部自作的输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用我这专业的心为艺术，就算是个猫大家伙，我这次更高温柔也要更专注。听证据，什么咕噜，绝不是形容童话一对半的地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鞋子特大号。2014年底，周杰伦推出了专辑《哎呦不错哦》，用他的口头禅来做专辑名，而这也是周杰伦告别单身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鞋子特大号》也在中国榜获得了进榜九周最高冠军的好成绩。在周杰伦的音乐生涯当中，张惠妹和他有着不一般的缘分。从出道之初《双截棍》还有《忍者》两首歌被退稿，到2007年给阿妹写了《如果你也听说》，直到最新的《连名带姓》也是由周杰伦来作曲。而在2016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专辑当中，两个人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合唱歌。我们听到的是在中歌榜同样取得九周榜零最高冠军的成绩，周杰伦《阿妹不该》。 习惯你不在，